感到身处大时代，一直悲感悠悠晃晃悠悠晃，看到周围一个小但灵界能却无法言， 越大歌声越高亢。

己最后一页，换伤心的感觉和世界，每天走一条不知名的街，用叹气的眼看高高的天，自己为自己来结尾。 闭嘴， 花轮， 闭嘴。 怎么告你我对人生的意见？